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正在播出，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更多听众朋友呢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啊，可真的是整整下了一天的雨。此时此刻呢，在我正在工作的建国门北京电台呢，我看到外面的雨啊已经是停了，也算是这一天过来呢，我们是沐浴在秋雨当中。接下来呢，在接近一个小时的时间中啊，主持人小段将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有关科学方面的话题，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能够给大家呢带来更多的好心情。首先我们来关注几则科学界的进展。第一件事情呢，金砖国家航天机构签署了遥感卫星数据共享合作的协议，具体的情况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国家航天局与巴西航天局、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印度空间研究组织和南非国家航天局等金砖国家航天机构负责人近日进行了视频会议，并签署了关于金砖国家遥感卫星星座合作的协定。据悉，该星座将由金砖国家现有卫星组成，包括中国的高分6号卫星和资源、3号02卫星、中国和巴西联合研制的中巴地球资源卫星04卫星、俄罗斯老人星5系一颗卫星，以及印度资源卫星2号和2号 A 卫星。国家航天局有关负责人表示，金砖国家航天机构之间建立遥感卫星虚拟星座、建立数据共享机制，将有助于应对人类面临的全球气候变化、重大灾害和环境保护等挑战。 关于卫星的数据共享呢，其实大家可以简单把它理解成为我们在市面上很多朋友使用的这个共享单车一样啊。共享单车呢，如果是一个人骑完了不骑，放在那儿锁住了，其实本身这就是一种资源的浪费。如果能够让它流转起来，更多的人都去使用，这是一种资源的高效利用。卫星尤其是遥感卫星也是如此。首先呢，遥感卫星啊，它还是有很多的类别的，比如说有一些呢是雷达波段的遥感卫星，还有一些呢会采用可见光这个波段的遥感技术来进行地面的探测。其实呢，遥感卫星的成本也是非常的贵。如果说一个国家在某些区域我们布置各种不同类型的遥感卫星，其实成本也是会非常的高。要是能够呢把各个国家不同类型的遥感卫星合在一起，我们共同来去共享数据，这个呢也是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呢摊薄各个国家的使用和研发的成本，并且呢数据共享也是提高了数据的利用率。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一个话题，祝融号火星车完成了既定的探测任务。 截至8月15日，祝融号火星车在火星表面运行90个火星日，约92个地球日，累计行驶889米。所有科学载荷开机探测，共获取约10GB 原始数据，祝融号火星车圆满完成既定巡视探测任务。当前火星车状态良好，步履稳健，能源充足，后续将继续向乌托邦平原南部的古海路交界地带行驶，实施拓展任务。目前环绕器运行在中继通信轨道，主要为火星车进行中继通信。9月中旬至10月下旬，火星、地球将运行至太阳的两侧，且三者近乎处于一条直线，即出现日凌现象。由于受太阳电磁辐射干扰的影响，气地通信将中断约50天，环绕器和火星车将转入安全模式，停止探测工作。日凌结束后，环绕器将择机进入遥感使命轨道，开展火星全球遥感探测，获取火星形貌与地质结构、表面物质成分与土壤类型分布、大气电离层、火星空间环境等科学数据，同时兼顾火星车拓展任务阶段的中继通信。 祝融号真的是好样的，这是中国呢首次自主来研发和进行发射的火星探测任务。那么祝融号呢也作为火星车首次呢登陆火星之后是取得了非常棒的成绩。暂且休息一下，在相关的 休息日过后啊，祝融号实际上还会接下来有更多的任务等待它，希望呢在下一个阶段再接再厉，给我们带来更多好消息。那么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下一个话题，打印肿瘤模型，探索新的肿瘤治疗方法。 以色列研究人员以癌症患者癌细胞为材料，利用 3D 生物打印技术，在实验室构建脑肿瘤模型，以探索不同药物和治疗方法的有效性。据报道，特拉维夫大学研究人员从患者颅内取样恶性胶质瘤，以此为原材料，依照患者核磁共振影像，利用 3D 生物打印技术制作出肿瘤模型。这种肿瘤模型把真实肿瘤模仿得惟妙惟肖，包括以许多血管状细微管道形成的复杂系统，患者血细胞和药物可以流经其中。如此，肿瘤模型就能模拟患者肿瘤与周围脑组织互动的过程。研究人员此前曾研究利用生物打印技术模拟癌症生长环境，而这次则首次打印出一个可存活的肿瘤。研究人员表示，有了这种肿瘤模型，研究人员可在约两周内测试针对这类肿瘤的不同治疗方法，并找到最合适的治疗方法。 无论说是药物的开发呢，还是相关治疗方法的开发，其实这个中间是有一个不断去做对比实验的过程。如果说我们要能够找到更好的方法，其实方式之一就是来提高对比实验的效率，在更短的时间内我们可以做出更多的实验数据。其实通过 3D 打印的癌症细胞的方式呢，也会提高我们对于药物研发相关的治疗方法研发的效率。我们在以上时间呢，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分享了几则科技新知，接下来我们和大家来走入本期照亮新闻深处，我们和各位呢聊两个高科技的话题，欢迎您继续收听。 IT 数码、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深空探测，每天我们与最新的科技同行，每天我们与新闻事件绑定，有产品，有体验，有观点，有未来，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水和风作为自然界的产物，为我们的科学探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科学的进步又能让我们更好地利用它们来改变我们的生活。近日，科学家们用一种全新的方法让原本绝缘的纯水变为金属，而在另一方面，新的风洞为运动员们带来了更科学的训练方式。正所谓纯水导电变金属，风洞训练更靠谱。我们常说的水能导电，但为何纯水是绝缘体呢？所谓的金属水又是什么？它又有怎样的应用？风洞会在哪些方面为体育训练提供帮助？欢迎收听收看本期照亮新闻深处，金属水与风洞训练。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此刻呢，您正在收听到的频率来自北京新闻广播 FM945M828。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呢，是和物理学领域的一项基础研究有关系。首先呢，我们先来说一个常识啊。我们知道，在正常的条件下，纯净水几乎就是完美的绝缘体。但是呢，如果压力变化了，比如说在极端的压力化，纯净水呢会产生一些金属的特性，进而呢出现导电的特性。比如说在某些行星的深处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最近的一项国际合作研究呢，使用完全不同的方法，也使得水产生了金属的特性。可以说呢，科学家们生产出了金属水。这也是科学家们呢首次绕过高压，首次在实验室里让原本绝缘的纯净水转换成为了金属。那么这项研究最近已经发表在了著名的科学期刊《自然》杂志上。金属水是如何实现的？这项研究呢又有着什么样的意义？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就和大家聊聊这个话题。接下来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罗慧谦。罗老师晚上好。 哎，段老师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刚才我在节目一开始跟大家介绍了一下啊，纯净水呢在非常纯的条件之下啊，它是绝缘体，是不导电的。一旦呢水受到了污染，它就会有导电性。这个在物理上它的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是水啊，大家想一想啊，水一般来说纯净水它就是一个氢两个氧的这个水分子，对吧？水分子呢它本身是那个不能轻易的被 电离，就是它不能放出这个离子来，它就很难变成离子，对吧？除非你把水和这个氢和氧气膜给分开。所以一般来说，水它不具有这个导电的载流子，就是它不能传递电荷，对吧？那么掺杂或者说污染，就是说你引进了其他的离子，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这个氢离子啊，或者金属离子啊，这些都是它是本身是离子，本身就是带电荷的啊，所以呢它就可以导电了啊。就一般纯净水是绝缘体。 那在新闻当中也提到，在非常高的压力之下，即便是很纯净的水，它也能够出现导电的特性，这个原因是什么？ 是这样的，就是说为什么要很高的压力哈？就是先不说水，其实有一种就是比如说氢啊，大家都很熟悉，对吧？那个自然界最轻的元素。那么氢的话，你在正常状况下它是气体，但你也可以经过压力还有低温可以把它变成固体。但这样的话，如果你让这个氢的这个离子足够的近的话啊，它就会形成这所谓的金属状态。然后水是一样的，水就是含的氢更多一点，它有一个分子有两个氢，对吧？如果它的水分子的距离足够的近啊，不是比我们的这个冰的距离还要近得多啊，这样的时候你这个氢和氢之间它靠得很近，那就可以形成类似于这种像我们的金属的原子那样，我们的金属里面的原子排布啊是密的堆在一起的，就距离是非常的近。这样的话它就可以很轻易的传递到下一个这个原子上面，就可以导电，就是氢的这个离子容易动啊。所以这个压力很高，非常非常的高，大概是4000多万个大气压啊，就这目前为止我们人类是做不到。 这个也只有在宇宙深处一些特别的条件之下才能出现的4000万个大气压。那么接下来回到我们今天和大家说到的这个主题啊，科学家们呢通过一些方法实现了金属水，您怎么看待这项研究？包括在您看来这项研究当中比较核心的有意义的价值在哪里？ 金属水这个文章很有意思哈，但是大家先要搞明白它一个概念，就是首先它是发现是水是可以导电的啊，但并不是用高压来实现，它是常压下。然后它导电呢就是让水里面有足够的电子。它怎么实现呢？就是这个文章里面写的是它借助了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东西，就是这个碱金属，就是钠钾啊。它知道钠和钾它是那个熔点是非常低的，钠在这个一个大气压的熔点呢应该是98摄氏度左右，钾大概是63摄氏度。你做成钠钾的合金，它的使用价就是液体，它熔点非常的低。他这么做这个实验，他让这个液体滴出来，然后呢再一层层的水蒸上去。我们平时遇到的这个情况，你知道把碱金属弄到水里面都会爆炸，是吧？他这样，他慢慢的把这个水很少的水分蒸上去以后呢，就相当于在这个钠钾的这个液滴里面镀上了一层水的膜。然后在这种水的膜里面，他把这个钠钾里面，因为钠钾这个离子很多电子啊，他把大量电子就给吸过来了啊，就是有一部分电子跑到了这份水的膜里面，然后水变成了这个金属的状态。这个大家注意要仔细看这个文章很有意思，就是钠和钾这个液态金属啊，它是银白色的。然后这个水，所谓的这个金属水，它的颜色是金黄色的。所以两个颜色的不同，这个就涉及到金属是什么意思。大概我们经常说银子、金子，对吧？银子是白光的，对吧？就是特别亮，对吧？然后金子是金黄色的。为什么是金属是呈现金属光泽不同的颜色？加上它就是我们的金属表面啊，它反射的光是不一样的。所以它要比如说我们的金子，它反射的可能主要就是黄光啊，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一层金黄色的。那么能不能把这个可见光给反射出来？这材料里面有一种这个东西叫做所谓的等离基源啊，就是你超过这个等离基源的频率，你的光就可以出来啊，你就可以看到这种可见光。那么它这个实验呢，就是我在水里面本来是不是透明的吗？对吧？水是透明的，你光是直接透过去的，你是不会反射的。但他发现这个水变成了金黄色的，他就正好发现研究这个水里面的这个发出的光的频率是超过了这个金属的等离基源啊，这么一个程度啊，所以它变成了一个金属态。 您刚才讲的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在我理解是把水和您说的碱金属钠和钾的合金是给它混在一起了，我的这个理解对吗？ 不是混在一起，它是相当于什么呢，就是钠和钾它从上面往下滴下来吧， 它大概几秒钟滴一滴，那滴下来的时候呢，它不是一个小球嘛，对吧？会像那个小液滴嘛。然后水是不是直接混到这里面？如果是直接混到里面去，肯定会爆炸。然后就立刻会变成白色的。哎，它是这样的，它是放在一个真空的环境里面，让它慢慢滴，然后再蒸上很低气压的水。这个气压大概只有10^-40这个大气压啊，就非常低的气压，就是让水蒸气一点点的蒸上去。然后这个水分子很少的部分，就在这个小液滴表面形成了一层膜，所以它只是表面，并不是混进去了。这个实验大家要注意的话，就是这个时间是很短的，大概只有几秒钟持续的时间。然后时间长了以后呢，这一层水也变成白色了，就是它已经跟检验所已经反应了。 刚才有几个非常有意思的知识点，您再跟大家再分享分享其中的科学原理。我们说到纯净水它是不会导电的，但是金属，尤其是在实验当中提到的钠钾金属，它是能够导电。金属导电的原因是什么？ 金属导电主要的原因就是它提供了所谓的大量的这个载流子啊，其实说白了就是电子啊。就是我们的金属啊，像我们比较熟悉的哈，什么钠钾啊、镁啊、铝啊、铁啊、铜啊哈，这些都是导电比较好的。那么这些金属呢，它的这个核外的电子最外面那一层电子，因为它离这个原子核比较远，而且呢它比较活泼，所以它容易的往外跑，所以就说这群电子呢，它容易挣脱这个原子的束缚，那么它就自由的就在这个金属块里面啊自由的跑啊，成为所以一个准自由的这种电子。如果这个电子能够自由跑的电子数量足够的多，你就可以让它导电啊。如果是很少，那个导电就会变得很差。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金属就是所谓的良导体嘛，对吧？然后你如果是绝缘体的话，其实就是我们电子跑起来非常的困难，它甚至被束缚在一个个的原子里面，它只能一个从一个原子跳到另外一个原子，那么它跳的过程要付出巨大的能量代价，所以一般来说它导电还非常的困难。 那么在金属当中，有的导电的效果好，有的导电效果不好，甚至呢之前也跟您探讨过有关超导的现象。那么这些导电效果之间的差异是由什么决定，以及呢出现超导现象又是意味着什么？ 金属之间它确实是不同的金属导电性能是很不一样的。大家可以想象，就比如说我们用的家里用的电线啊，主要是用的铜和铝啊，就是因为它的导电好啊。那你为什么不用铁呢？其实铁导电要差一点啊，然后又为什么不用铂和金？铂和金是导电最好的，就太贵啊。所以综合各种元素，我们用了铜和铝，对吧？那有些金属导电其实比较差啊。那么它导电决定，刚才说过，它的电阻，一个是它的载流子浓度可以决定，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就是跟这个材料的这个所处的温度也有一定的关系。一般来说，温度越高，我们的原子运动的会越快，这样呢，我们电子受到这个原子的干扰就越严重，所以它这个电阻就会增加的比较快啊。那么有一类材料就是我研究的这个超导材料，是吧？它是降到一定温度以后呢，它的电阻会突然间消失啊，变成零，就是它导电会非常的好啊。那么这个过程呢，实际上就是这个金属或者说这个导体材料里面的这个电子呢啊，它这个形成了一个配对啊，就是它本来是一个一个自己乱跑的啊，然后突然间呢他们两两的一起跑啊，两两的一起跑的时候，并且呢他每个这个组成对的这个电子呢，它可以形成一个所谓的一个量子的效应，它可以再成一个集体啊，就在整个材料遍布整个集体，那这个集体一起跑的时候，它就可以忽略这个原子的干扰，就可以没有阻碍的运动啊。这个现象叫做超导。那其实超导现在很多大家比较熟悉的金属材料里面都有啊，比如说铝啊、锡啊啊，还有这个泥啊、铅啊等等啊，但是都要很低的温度啊，大概只要几 K 的温度，非常非常低。 好，再说一下您刚才提到的一个现象，当水遇到了钠钾合金之后呢，会出现剧烈的化学反应。那么这个原因又是什么呢？ 这是主要是我们的这个钠和钾，它的非常就是它的活性是最强的金属。所谓的活性最强的金属，就是说它这个核外的这个电子它只有一个嘛，啊，就最外层那个电子只有一个。那么这个电子呢，极其容易的跟别的这个元素发生结合，发生反应。那么水，当然如果是纯水的话，当然里面的氢离子几乎是没有的，对吧？但是就是说，即使是就一般的水，肯定多多少少都含有少量的氢离子的啊。即使是纯水，它你温度也会造成一点点的氢离子，对吧？ 那么这一点点氢离子就瞬间就会跟我们的这个钠钾的那个核外电子发生反应，它就会形成这个比如说钠的话，它可以形成这个钠的氢氧化物啊，氢氧化钠，对吧？然后钾也是这样的，可以形成氢氧化物。那这个过程呢，主要是这个过程呢，它是一个剧烈放热的过程， 嗯， 所以它一放热反而会促进这个反应的发生， 哦， 所以它相当于就是爆炸一样，对吧？就雪崩一样啊， 嗯， 一热它就反应更快了啊， 嗯， 所以它然后产生的东西就越来越多啊， 嗯， 越来越剧烈， 嗯， 啊，这是为什么这个碱金属扔到水里会爆炸的原因。 嗯，那么今天我们讲到的整个实验过程呢，利用的也是碱金属。那么在您看来，如果这个实验再换一种其他的金属，是不是也能够制造出金属水这个结果来？ 这个可能就有点难。一个主要的原因是那个你要做成一个什么呢？你要做成一个液滴，对吧？就是说你的表面呢足够的干净啊。那对一般的金属熔点都太高了，确实你当然你可以把我们的金属在真空的环境下你把它烧融化掉，但大家想想啊，如果是那么高的温度的话，我们水碰到这么高温度的东西会怎么办，对吧？它超过水的沸点，那本身这个气压就很低， 嗯， 这个沸点已经比较低了啊，就不是140度，因为已经是低140度的沸点了，但这个水分子碰到上面就直接就跑了啊，它就很难在表面留下来。所以这个实验如果你换成别的金属的话，我想这个难度比较大啊。看当然有些金属也许可以试哈，比如说我们有熟悉的这个铟和镓啊，镓这种金属的话稍微把它弄一弄，它也是可以变成，它是也是液体啊，然后你搞到一个那铟镓合金的话，那个也是液体啊，我不知道这个实验到底能不能做啊，但是铟镓可能就是说这种操作起来我不知道，就是它的这个粘滞性啊，就是你得往下滴嘛，就是和钠钾比起来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啊，大家看后续的怎么进展了。 您刚才给我们讲了一个实验的细节啊，金属水的出现其实也就是几秒钟的时间，时间非常的短暂。那么这样的一项研究结果，在您看来它的意义是什么？实用价值又在哪里？ 我觉得意义并不是说这个金属水就是一定有什么用，对吧？啊，但是我们可以。他给了一个基本的东西，就是说我们要把一个材料变成金属态，它可能并不需要非得把这个压得那么致密啊，让这个原子足靠得那么足够的近，对吧？因为那种高压的这个实验的代价是非常非常高的。 嗯。 举个例子，刚才说过也说过金属氢，对吧？ 嗯。 金属氢其实我们物理学家大概花了80多年的时间，其实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确切的实验能够说明金属氢是可以存在的 哦， 花了80多年的时间，然后呢，要达到极高的压力，我们现在能够就是常压下稳定的压力哈，极限也大概是400万到500万个大气压左右， 嗯， 那再往上我们就几乎是就是突破我们的极限了， 嗯， 就是已经人类已经几乎没有太多更硬的物质可以承受这个压力了， 嗯， 啊，就几乎做不了这种实验， 嗯， 那你想既然都做不到，那这种这条路可能就是一条死路啊， 嗯， 而且即使那么高的压力的话，那里面的这个最后压出来那个物质呢是很少很少的，大概是微米量级的， 嗯， 很小一点点， 嗯， 那这个你讲它至少是毫米量级，对吧？一滴一滴的，对吧？那就大不了多高几滴， 嗯， 虽然说时间很短，但是可以证明，哎，即使我在这种本身是绝缘的材料里面，如果我撑入足够的电子，在常压的状态下，我就可以有办法把它变成这个导体，而且是个液体，对吧？我可以变成一个导体，所以它的意义在于我可以突破这个就找到一个新的一个路径，我不需要这个高压了。那么我想说的就是刚刚说为什么要去找这个高压的金属氢，跟我前面说的超导有一定的关系啊， 嗯， 因为高压的金属氢就是一个室温的超导体，它的超导温度非常的高，那你想如果我这个既然我在水里面或者说在其他的氢化物里面，如果有个新的办法引进一个这个电子的话，我就能够让它导电的话，有没有可能我这种东西我再变到它就是一个就是说温度比较高的一个超导体呢，那就不一样了，那个意义就非常大了。 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这也是给您或者其他的科学家提供了一个思路，未来我们在做相关实验的过程中又有一种方法可以选择了。 对， 今天照亮新闻深处以上的时间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和金属水这项物理学领域中非常基础的一项研究有关系。为我们带来解读的是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罗慧谦，谢谢罗老师的解读。 谢谢。 那么这个话题暂且就告一段落，稍事休息一下之后，我们和各位听众朋友接着聊。 IT 数码，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深空探测，每天我们与最新的科技同行， 每天我们与新闻事件绑定，有产品，有体验，有观点，有未来。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接下来呢，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啊，是和体育有关系。最近我国首座专门应用于体育综合训练的风洞已经投入使用了，运动员呢通过这个装置啊，为明年的冬奥会做准备。风洞的使用对于运动员规范动作、提升成绩以及呢科学数据的采集有着极大的帮助。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风洞如何提升运动员的成绩。今天呢，为我们带来解读的是本节目的科学顾问寿陀。寿陀晚上好。 哎，玉龙晚上好，各位听众晚上好。 在此之前呢，我了解风洞呢都是用于比如说一些武器的测试啊，或者一些像汽车、飞机的这个外形的空气动力学的这个测试啊。那么在运动员成绩的提升当中，风洞到底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 那首先呢，我们就是要了解一下为什么要用风洞。风洞呢，是你看，就像刚才你说的，最早的时候呢是用来在航空航天领域，包括一些建筑的领域，我们需要来测试这个风对于这个不管是机械也好，或者是这个建筑也好的影响，我们需要去吹风。因为这个呢还要涉及到一个重要的一个原理，叫做相对性原理。什么叫相对性原理呢？就是我们这个飞机在飞行的时候，比如说航空领域其实是用风洞最早的，因为最早的实用型风洞就是莱特兄弟发明的。那么这个风洞呢，就是说我们在飞机在飞行的时候，比如说每小时200公里、300公里的这个时速啊，在空气当中飞行。如果我们把这个飞机固定下来，让这个风呢以这个相对这个顶风200到300公里的风吹过来，这个飞机的机翼上产生的升力跟它在空气当中飞行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我们不需要让这个飞机飞起来，不需要让它有一个很大的地方，我把它固定在这儿，只要是对面吹过来的风和它在飞行的时候的风速是一样的，我们就可以来测量它的各种各样的参数。 对， 这样的话呢，那就极大减少了一个对场地的需求。还有呢，就可控，对吧？我可以把它放到地上来进行各种各样的测试。那么这样的装置呢，就是风洞。那风洞呢，说起来很简单，就是一个大桶子，然后呢，对面吹过来风，我们要是按照一定的速度来吹风。但实际上，这个涉及到非常复杂的工程学的一些细节，比如说像那个我们国家的这些风洞，从低速风洞呢，就是你看今天我们谈论的这个体育风洞也是低速风洞，就是每小时几十公里、几百公里、一两百公里的这种风速。还有呢，高速风洞、超高速风洞，甚至说超高音速风洞，我们现在的风洞可以达到这个最高的话，里面的气流的速度可以达到这个十几倍音速的这种气流，这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话说回来了，就是说它在体育运动当中有什么用？这个呢，大部分人可能感觉不到，说我们为什么要吹风？说跟一般说吹风都是跟飞机、跟火箭有关系，因为他们速度快。那么我们就这里面很重要，就是说他们速度快。那么只要这个速度，一个东西在流体当中运动的速度够快，它的阻力呢就会变得非常可观。因为呢，我们说不管是空气的阻力也好，或者是水的阻力也好，这些流体的阻力啊，跟这个物体跟流体的相对速度的平方成正比。也就是说，这个其实大家更容易理解的话，就是开车。你想，我们80公里每小时的这种时速来，开车的话，经济时速，说这个开的80公里或者70公里，非常的省油。但是你开高速的时候，开到120、130，我怎么就那么费油了呢？看起来速度就涨了一点几倍啊。但是呢，是它的这个阻力就提升了2倍多，因为它是平方关系，就平方关系要乘以，比如说，就是从50公里到100公里，这速度提高了1倍。 对。 但是呢，阻力增加了4倍，它要平方。这个是一个这个非常厉害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只要涉及到高速度，你就要考虑空气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前几天看奥运会啊，这奥运会的夏季奥运会当中，你如果大家关注过一个项目的话，叫场地自行车。你会发现场地自行车运动员的装备非常的奇怪，不管他的车也很奇怪。比如说我们的自行车都有辐条的，他们的自行车是没有辐条的，是一个整个的一个圆盘，那个车轮是一个整个的圆盘。 对。 然后呢，他们的头盔非常的大。然后呢，他们这个紧身衣穿的非常的紧，跟我们在平常休闲骑自行车或者是公路比赛的自行车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速度太快了。速度太快了之后呢，阻力就空气的阻力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要尽量的减少空气阻力。那么我们说，这只要是在这种的高速的项目当中，都需要运动员或者是装备尽可能的减少空气的阻力。那么我们怎么来实验这个事情？我们就需要用风洞。 之前我们说可以在风洞里面实验怎么让汽车的阻力减小，那么我们同样可以让一个骑自行车的人的这个阻力减小，或者是游泳的运动员的阻力减小，或者是跑步的运动员的阻力减小。尤其是我们谈到像冬奥会了，冬奥和夏奥有一个非常本质的区别，就是冬奥会的速度平均要更快一些，因为它在要么是冰上，要么是雪上，只要大家过去，大家去滑过雪、滑过冰就知道，他们的阻力很小，地面的阻力很小， 对， 所以说就很容易达到很高的速度，这个当然就很刺激，同样呢也意味着一定的风险，所以说冬奥会里面有很多的高速项目，比如说我们说这个速度滑冰。速度滑冰的这个滑行起来的速度比我们跑在场地上奔跑的速度要快得多，大家知道这个是很容易理解的，说你滑冰的速度肯定比跑的速度要快，那么还有一些这个非常快的项目，比如说跳台滑雪，这个可能在明年冬奥会上会是一个非常明星的项目，因为看起来很漂亮，是运动员从一个很高的雪坡上，然后呢不断的加速，然后在跳台的末端要蹬起来，让在空中滑行很长的距离，可能要飞过一个足球场那么远的距离，然后落在地面上。这个这运动员在跳台起跳那一瞬间的时候，速度达每小时130到140公里。 哇， 这个就非常非常的快。所以说，你看他就要考虑空气的问题，包括这个跳台滑雪的运动员在空中的姿态，他怎么才能飞得更远啊？对不对？飞得更稳啊？其实完全是一个空气动力学的问题。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些更快的项目，比如说像这个雪车，就是几个运动员，两个也好，四个也好，然后呢坐在一个像蝙蝠侠的那个蝙蝠车一样的一个小车里面，然后在一个坡道上，在一个隧道里面就不停的这个行驶，速度非常的快，他们的速度也是每小时140-150公里，所以说也要考虑这种空气阻力的问题。就包括像最简单的高山滑雪。高山滑雪是非常快的项目，像大家现在看到的，像高山滑雪，大家如果去冬天呢，马上到入秋，然后就到冬天了，冬天可能去滑雪。滑雪的话，都知道说有初级道，有高级道，是吧？运动员就或者你这个滑雪爱好者刚去了之后，说我这个技术也不娴熟，我是个新手，教练会安排你到初级道上去。初级道的坡度大概在10度左右。就10度左右的坡度，你就觉得挺快了，摔一跤就挺疼的。然后呢，对于那些高级那个专业级的选手，或者是像奥运比赛这样的选手，他们的坡度往往要达到45度左右。在国际上，像这种高山滑雪的这种比赛，有些直线竞速的赛，因为在奥运会上其实没有直线竞速赛，奥运会上都是回转，什么大回转、超级大回转，是运动员要一边下坡飞快的滑行，一边要转弯。其实它的速度最高速度不会太快，但是有些。那种直线竞速的高山滑雪的比赛，运动员的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250公里，一个运动员250公里的速度从山上冲下来，所以说这个时候空气的阻力就比我们在平常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的大的多的多的多，他们要花很大的精力来处理这个空气阻力，所以说这个时候要训练。就像这个飞机，不可能整天就在天上试飞一样，有些技术的雕琢或者是一些精确的测量，还是需要在风洞这样的可控的环境里面来实现的。所以说用风洞，让运动员穿戴好自己的装备，或者是这个运动服穿戴好，然后呢，在这个风洞里面接受迎面的气流的冲击，然后来。测量一下他的身体的阻力，用什么样的姿态可以让阻力变得更小，或者是用什么样的姿态可以让自己能够在气流当中飞得更远，这个都是风洞的功能吧。 对，这个仅仅是针对于冬季奥运会，那么在夏季奥运会呢，有没有也使用风洞来进行相关测试的？ 夏季也有啊，其实更早了，就是包括像这个自行车，刚才我说的自行车是非常快的运动，自行车的运动员包括他的装备要经过这种风洞的严格的测试，像我们看到的场地自行车或者是专业级的自行车会非常贵，说一般大家想象说一个买个自行车能什么，还要什么自行车，就在自行车能贵到哪儿去啊？但是像这种专业级的不管是公路赛的还是这种场地赛自行车，往往要比一辆豪华轿车还要贵，几十万是有的，几十万一辆人民币是有，人民币几十万人民币一辆是有的。它贵在什么地方？就是第一是材料，需要很轻的材料，第二个就是需要经过空气动力学的精雕细刻，要尽量的减少阻力，让这个阻力每减小1%，运动员可能最后获胜的概率就会增加很大很大的概率。那么另外呢，就是说还有一些速度不那么快，但是这个介质的阻力比较大，就是我们说的游泳，游泳也是这样，就是游泳呢虽然速度不快，大家说你看这个奥运级别游的最快的这些飞鱼， 如果它在水里游，你在岸上走的话，你稍微走得快一点，你就比它游的比它在水里的速度要快了。 嗯 啊，但是呢，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水的阻力是空气阻力的7到800倍。 嗯。 它非常阻力非常的大，所以说呢，也是对游泳的项目来说，也是要尽量的减少阻力，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对长距离的运动员来说，减少阻力比增加动力可能来的更重要一些。 嗯， 那么怎么减少阻力，也是需要你用自己的精雕细刻，自己的技术动作，你用什么样的动作可以减少阻力？另外呢，还有就是装备啊，装备本身就是像我们之前提前几年，包括现在的比赛的时候，还经常还提说这个记录是当年快速泳衣时代创造的记录，说我们的运动员现在打破了一个快速泳衣时代的记录。这个快速泳衣就是当年俗称的鲨鱼皮， 嗯， 这也是在十几年前引起了整个体育界里面非常大的一股讨论，就是说用了一种高技术的泳衣，减少了大家的阻力之后，能让运动员的平均成绩提高了很多， 嗯， 提高了很多。那后来呢，当然是处于各方面的考虑，这个快速泳衣被禁止了。但是呢，实际上现在这个即便现在穿的不那么快速的泳衣，里面也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高科技的成分，来减少运动员在游泳的时候的阻力。这些也是需要可以在风洞里面测试。刚才说不是水吗？为什么在风洞里面测试？ 对啊， 这个还好，因为水呢也是流体，气流空气呢也是流体。它里面有一些不同的性质，里面最主要的一个性质的差异叫做雷诺数。简单来说就是能可以理解为这个流体稠不稠。那如果是稠，就是雷诺数非常的低；如果不稠，就雷诺数比较高。但是呢，就是说这个都可以用这个公式的方式来进行换算。你在空气当中测量的一些数据，完全可以通过一个公式的换算到水里面的效果。所以说这个倒不要紧，就很多运动员，这个游泳运动员或者是游泳的装备也曾经被放在风洞的台子上，然后你比如说你保持一个这个自由泳的姿势，或者是保持一个蛙泳的姿势来吹一下风，看看这个效果怎么样，然后呢就能够推广到了水里面使用。当然也有水洞了，但是水洞呢在这种体育测试里面不太多，那更多的是给船舶这样的东西设计的，用风洞就足以能够完成像这种包括对游泳运动员这样的这种体育运动员的这种辅助了。 嗯，刚说了这么多，我其实在担心一件事儿啊，比如说现在有条件的国家啊，或者一些团队，它使用高科技，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它会让运动员的成绩更好。那么没有条件的，是不是就会落在后面？长此以往呢，强者恒强，会不会出现永远的一种人为情况之下的运动成绩的分化？ 这个是不可避免的。其实呢，我们会说运动呢，虽然说我们现在的口号叫更高更快更强更团结，什么大家都要团结在这个五环旗帜之下，共同来享受一个这个运动带来的快乐，或者是让运动让整个人类变得更高更强。但是对于竞技运动来说，就是你只要分个高低上下，你要去竞争个1、2、3名。这个时候呢，就不免的要进入了另外一个领域里面。它竞技体育和全民体育，包括在我们国家，我们也是说它是相辅相成的，互相促进的。但是它并不完全是一码事，并不完全是一码事。尤其是像对于很多的运动项目来说，像刚才我说的，它，除了像风洞呢，是一个非常少的、非常小的一个问题了，就是说有没有风洞，可能对一个整个国家的这个这个运动实力的这种提升，差别不会那么大。但是呢，另外一些，比如说我们冬季运动啊，冬季运动呢，在我们国家不是特别的时兴，我们希望通过冬奥会的这种推广，能够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冬季项目当中来。但是呢，有一个先天条件的这个限制，就是说我们国家没有那么多的天然的雪场。你会看到明年的冬奥会的时候，会看到很多在夏季奥运会里面成绩不那么好的国家在冬奥会里面成了霸主，比如说很多的欧洲国家，像阿尔卑斯山区的很多国家，你平常在夏季奥运会里面可能拿1块金牌、2块金牌就不得了了，但是到明年冬奥会上他会砍瓜切菜，你会频繁的听到像斯洛文尼亚呀，比如说像瑞士啊，比如说法国呀，包括挪威啊、瑞典啊、加拿大啊，这些国家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他们首先比较冷，是吧？冬天比较长，另外呢，他们有山，所以说才会有，你像我们要知道建一个滑雪场，尤其是高品质的滑雪场是非常花钱的，这个人家有先天的天然条件，所以说他们有很多天然的雪场，有非常的棒的这种运动的条件，这也是差距，对吧？或者是说像这运动装备本身也是一样，就是有些运动，比如说还有一些很花钱的运动项目，比如说马术。对吧，他也是说，你说哎，要不要全世界推广马术啊，对不对？要不要把马术推广到 这个第三世界国家，这个看起来也比较困难，因为这个项目本身确实对场地啊、对马匹啊、对于这个经济投入的这种挑战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说我们也不能够奢望说让所有的运动项目都能够，普惠到所有的爱好者当中去啊，这个肯定是做不到的，因为确实有各种各样的先天条件，有客观条件的这种限制。但是呢，我们说像体育科研里面这些花掉的钱，其实是也可以在另外一个方面惠及大家的，就是大家现在其实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或者是说我们的休闲锻炼的过程当中，享受到的很多的技术上的进步，其实最早是从竞技体育这种顶尖的体育科研当中来的，比如说像体育康复的一些这个康复手段啊，像筋膜枪啊，包括像绩效贴啊，包括像一些运动装备啊，就是包括像大家平常跑步的鞋子呀，最早的时候都是为竞技体育服务的。 嗯， 现在呢，技术的门槛随着门槛的逐渐的这个向下，然后呢，这个就会汇集到更多的人，我们也可以从这些体育科研当中这个受益。当然了，从总体来说，像体育科研，只是整个国家或者是一个地区的科研的一小部分，它所占的在整个科研当中占的比例真的并不大。 嗯， 你像刚才跟我们说航空航天相比的话，体育科研的风动的技术水准它还是要低的很多很多的，就是难度要低的很多很多的。 嗯， 所以说这个也能看出来说，你体育科研搞得好的国家或者地区一定也是科技综合实力比较强的国家和地区，因为它涉及到的其他的领域，你不光是说我们做一个风动，这里面还涉及到很多其他的问题， 是 包括像材料啊，包括像这种运动医学呀，这些都是综合科技实力的一个体现吧。 嗯，简单来看呢是体育成绩，但是在体育成绩的背后呢，其实是有很多我们平常想象不到的因素在支撑，而这些因素的背后呢，是跟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是密切相关的。那以上时间呢，为我们带来解读的是本节目的科学顾问寿陀，谢谢寿陀。 不客气。 同时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欢迎各位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也欢迎大家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更多听众朋友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账号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